张小锦笑意浓了起来。 更谨慎了吗？ 说话间，又一枚子弹迸发而出。一个又一个敌人在任小素身边倒下，任小素这会儿更像是在散步，而不是在与人生死搏杀。那强大的自信不仅来源于自己，还来源于高楼之上的女孩，所以让人很难相信却又是事实的事情是，这一切混乱与碾压都只是这少男少女所造成的结果。在此之前，大家都很难想象这世界上两个人能够如此的信任彼此，配合又如此默契。少年漫步在血染的长街，没有任何防御措施，却诡异的没有一个人把枪口对准他。那些把枪口转向任小素的人都死了。许克跟在任小素的身后，他心想，这么多年来面前这少年应该是自己见过最装逼的人，没有质疑。这会儿财团的作战人员无数次想要重新组织起反击力量，可那狙击枪的子弹像是长了眼睛似的，专挑指挥作战人员打。对于杨小姐来说，如果只是会开枪击中目标，那还称不上是完美级枪械大师。真正的枪械大师还有清楚的知道自己最该打谁，并且发现对方身在何处。杨小锦就在长街尽头的高楼上，将整个战场都纳入自己的枪火射程之内，没有死角，没有人可以幸免。于是战场里的财团军官一个又一个死去，直到再也没人指挥。财团部队士兵并不怕死，可没人指挥的部队只能各自为战。任小素旁若无人地走向一名超凡者，任小素端着自己的狙击枪一枪一枪地开着，宛如炮火轰鸣。 你们被包围了，请放下武器准备投降。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蒸汽列车再次开动起来，长街上的敌人此时有点慌了神，他们不知道代表着死神的子弹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这种等待审判的感觉尤其煎熬与恐惧。慢慢的开始有人溃逃了，可李英允和秦生他们早就堵在了他们的去路上。尤其是黄小雨竟然杀穿了一路的敌人，来到许克面前。许克愣住了。 你不是？ 我只是不想守护清河，不想为了名利而陷入纷争，但这不代表我愿意看着你死。 远处传来老李的吼声： 快别他妈聊天了，我身上还带着伤呢，赶紧过来帮忙。 财团多年的筹谋，有人里应外合才送进洛城了这么多人，结果这一天时间便败了。在骑士的围追堵截之下，一些超凡者分头逃走，要是只有那么几个骑士过来，他们也不用这么急着走。可望春门长街的两端已经有卫戍部队过来，那装甲车和重机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再厉害也不至于跟正规军死磕，不然他们也不用费劲巴拉的非要抓捕江旭、周莹雪胡说了。孔二哥坐在民居里，客厅的灯也没开，面庞全都被笼罩在阴影里。他忽然说道： 其实我们都错了，从那个西北的超凡者出现时我们就应该收手了。 黑暗之中没有人回应他，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孔二哥自己并不是一位超凡者，只是孔氏的情报外勤都归他管理，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里。当初与许氏亲戚最先接触的人也是他，可以说当下洛城发生的事情都是孔二哥起的头。这一次财团准备得很充足，在此之前他们甚至将火种公司的力量也计算在内。当他们发现火种公司根本没有支援的意思时，心中还有些轻松，这样一来他们吃下清河集团的计划也就更加稳妥了。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个西北少年的到来竟然搅动了他们所有的计划。从清河大学开始再到抓捕江旭失败，好像每一步都错了。 一步错，步步错。这错的根源，也许就在于大家小看了一名超凡者可以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当然，他们也小看了这位超凡者的丫鬟。孔二哥坐在这黑暗的客厅里，偶尔在想，也许晚上不派人去居民巷的宅子里，以及福利院，现在局势会更有利于他们一些。就在这时，孔二哥开口问对面的王文彦， 你们王氏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出兵洛城，还是这口气就咽下去了？还有周氏，你们又打算怎么办？ 周氏的负责人冷笑道， 哼，孔二哥的意思是想怂恿着中原开战，那只怕到时候三家齐聚洛城，谁也没法收手了吧。 到时候就不是夺取洛城了，三家部队相见，怕是整个中原的战火就点燃起来了。这时孔二哥发现有点不对， 王文彦， 他起身去开灯，却发现这客厅里早就没了王文彦的踪影。他对面的沙发上只有一团黑色的烟雾保持着人形轮廓，孔二哥伸手去触碰，黑烟便随即消散了，就像是一只被戳破的气球。孔二哥愣在当场， 王文彦去哪儿了？这王文彦竟然还是个超凡者。 他们刚刚就坐在屋里，孔二哥确定自己绝对没有听到有人开门开窗户离开，甚至连王文彦的脚步声都没有听到过，可这人却凭空消失了。下一秒，孔二哥原本坐着的沙发开始爆发出剧烈的火光来，不知何时被人藏着的炸弹发出巨大的声响，那火焰只是眨眼间就将整栋建筑给吞没了。此时洛城有很多地方都在燃烧着大火，这里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无非就是等消防员过来把火熄灭，然后发现这居民楼里的尸体。一阵黑色的烟雾飘荡到了空中，就像是一条黑色的纱巾一般不断飞向清河大厦。夜色里这样一阵黑烟飘过头顶，大家只以为这是一小片乌云，或者压根发现不了。来到清河大厦外面，黑烟从通风管道钻了进去，只要这大厦还有缝隙，就完全无法阻挡它。黑烟在通风管道里迅速飘荡着，最终在11楼的一个布满电子仪器的房间里落下。黑色的烟雾慢慢凝实，终于显露出王文彦的身影来。他笑意盈盈地走向一台设备前，并拿出一台巴掌大的黑色设备，将它接入机器的数据端口。巴掌大的黑色设备上突然有绿色的灯亮起，王文彦忽然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通过这设备进入了整栋清河大楼，甚至进入了那些卫星。整栋清河大楼的灯光明灭了一下，只是一瞬就又全都恢复正常，就仿佛整栋清河大楼都重启了一下似的。王文彦不再逗留，再次化作一团黑烟通过通风管道离去。整栋大楼的监控录像都即将被不可知的力量篡改，没人会发现他来过这里。其实孔二哥和周氏那位负责人都不知道，王氏其实没打算劫持许克，又或者是占领整栋清河大厦，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想要夺取卫星未必需要打打杀杀。当然许克死了更好，有人帮忙吸引注意力也更好，不死也没关系，只要孔氏和周氏死的人足够多就行。对于王氏而言，这次行动非常成功，虽然他们也死了一些精锐士兵和超凡者，可孔氏和周氏死得更多。今晚王氏剩余的超凡者根本就没有去望春门长街，而是一早就趁乱离开了洛城。那些望春门长街上看起来像超凡者的人，不过是王氏精心装扮的普通士兵罢了。这一次他们不仅要卫星，还要削弱孔氏和周氏的实力，所以今晚发生的一切都像是王胜之为将来埋下的伏笔。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孔二哥说的没有错，一步错，步步错。孔氏和周氏的错误就从今天开始。望春门的长街旁，一栋高楼之上，一个穿着黑色作战服的年轻女人正站在楼顶，身旁则是十多只千纸鹤围绕在身旁盘旋不停。女人戴着黑色的鸭舌帽，默默地看着另一栋楼上还在扣动扳机的鸭舌帽女孩。她忽然将自己的黑色鸭舌帽摘了下来，扔到了风中，风把鸭舌帽不知刮去了何方。杨小锦忽然察觉到什么，转头看向自己的姑姑，两人就在楼上对望着。天空中的乌云散去，弦月又重现天空。杨小锦欲言又止，却终究没有说什么，转身下了高楼，向着任小素的方向直奔而去。于是高楼之上只剩下杨安京一人独自处理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从远处眺望着清河大厦，直到看见整座大厦的灯火熄灭又重新亮起的一瞬，才终于离开。战斗已经结束，同时望春门长街一战也代表着洛城长达一个月的混乱结束了。只是老李和许克他们看着满目疮痍的洛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那些财团的超凡者并没有被全歼在这里，起码跑掉了三分之一，这也让老李感觉有些遗憾。这一战里也让骑士看到了自己的弊端，他们虽然比普通超凡者强很多，可是当你守护这么大一座壁垒时，十二人终究有些捉襟见肘。若是吴殿远和文蒙他们能够赶回来，那恐怕就会好上很多，但吴殿远等人也被拖在了荒野上，有了羁绊也就有了软肋。在74号壁垒的时候，李英允可以在势不可为的时候说走就走，但在洛城却不行。并不是他们对洛城多有感情，只是因为舍不下许克。无牵无挂的骑士是很恐怖的，团结的12名超凡者群体，就算是财团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们。可一旦绑上了一座壁垒，骑士的优势反倒不明显了。例如罗云贤就始终坐镇清河大厦，直到他得知许克遇险才终于离开。可以说整场战斗中罗云贤都没面对过什么敌人。很多崇拜骑士的壁垒居民就觉得骑士应该是无敌的，应该是无比强悍的，可愿望很美好，现实却不会跟你吹牛。这大概也是黄小雨想让骑士彻底脱离清河的原因吧。许克此时靠在一面墙壁上慢慢坐下，他抬头看向黄小雨问道， 所以你也是早就考虑到这一点才想让骑士脱离清河的吗？ 黄小雨在他身旁说道， 就算骑士继续守护清河，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敌人知道你在意什么的时候，你就输了。其实我对清河也有感情，对洛城也有感情，只是这世道已经乱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把柄交给别人。 在黄小雨看来，只有骑士成为敌人头顶高悬的利剑，才能让人感到畏惧。当敌人再次来到洛城时，骑士绝不再是守护者，而是要成为报复者。你可以尽情地毁灭洛城，但接下来你也要面对12名骑士的疯狂报复，不论哪家财团都会因此产生忌惮的。这个时代你不能有牵挂，有也不能让人知道，还得足够狠，这才是黄小雨想说的。 那我们可以计划一下了，我暂时还没法离开清河，但以一年为期，我去与你们会合。 你打算把清河交出去？交给谁？ 许克看了一眼任小素，然后想了想说道， 许志。 许志？那个年轻人，他不行吧？ 我接手清河的时候不也才23岁吗？ 谁是一开始就醒的？我把他带在身边一年，别的先不说，起码这小子的胆识和魄力都足够了。你说他被绑架的事情吗？这小子直接让绑匪撕票来着，年轻人里他确实是佼佼者了。 黄小雨还是觉得将清河交给许志有些草率，毕竟许志实在太年轻了。结果许克叹息道， 主要也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我也想早点和你们一样自由。 这是许克的心里话。经过这一战之后，他突然渴望和大家一起去翻遍名山大川，而不是守在一座壁垒里当一个劳心劳力的富翁。这不是许克的梦想。若名利是他的梦想，他也没法成为一名骑士。许志确实太年轻了，许克也有些不太放心，但这一次混战之后，整个清河内部都已经清洗干净，核心骨干也没有遭受损失，反倒让清河集团可能会更加团结一些。至于许志到底能不能管好清河，管他呢，反正自己只有 3% 的股份。现在许克也有点放飞自我的苗头了。就在这时，长街尽头响起奔跑的脚步声，大家目光转去，赫然看到那个戴着鸭舌帽的女孩朝任小素跑去。当杨小锦经过老李身边的时候，老李还想说声谢谢呢，却发现对方连理都没有理他。只是离远的时候，杨小锦还跑得挺快，等他跑近了，却渐渐放慢了脚步。这种矜持很青涩，任小素也是头一次在杨小锦身上看到了矜持的情绪。许克看了一眼自己的伤势，叹息道， 这他妈秀恩爱真是够够的，也不考虑一下观众的心情吗？ 秦生却怂恿道， 小苏哥过去啊。 任小素笑着走向杨小锦，可他忽然又愣住了。任小素看着不远处黑洞洞的狙击枪口，停下了脚步。杨小锦平静问道， 听说你最近还收了个通房丫鬟。 啊？ 任小素呆立当场，他没想到杨小锦会突然说这个事情。轰的一声，子弹从任小素耳边擦过，击断了任小素一缕头发。杨小锦声音渐冷， 问你话呢。 任小素一点一点后退， 不是，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许克在一旁大呼过瘾，这真是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让你秀。明明是那么激烈危险的战场，还说什么你相信的人来了，呸。眼瞅着杨小锦把枪口对准任小素，一步一步的逼近，任小素则一步一步的后退，后背都是冷汗。慢慢的，两人一进一退跑了起来，狙击枪轰鸣着，伴随着任小素的喊叫， 哎呀，你听我说，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是通房丫鬟， 那就是真有一个丫鬟咯。 杨小锦的声音也从远处飘来，声音渐行渐远，竟一路奔出了壁来。刚刚见面的情侣当即展开了一 不枉咱们专程过来一趟，果然有好戏看呐，过瘾，太过瘾了。 希望传媒的报纸当然不会提任小素与周银雪的主仆关系，但李神坛会提呀。司离人可是亲眼看到李神坛给杨小姐的那份报纸上用笔写下了一句话，最近风头很盛的神秘少年，就是那个带着丫鬟到处跑的，也是任小素。旁人或许不理解李神坛的恶趣味，但司离人可是明白，自己这位哥哥向来是什么事情有趣就做什么，而且他也很喜欢看这种虐恋的桥段呀，这可比言情小说好看多了。司离人津津有味地看着，甚至还想飞出壁垒跟着看杨小锦怎么追杀任小素，却被李神坛给拉住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咱们看看就行了，跟上去看就有点过分了。万一这俩人突然恼羞成怒对我们动手，那岂不是引火烧身？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去福利院，看看咱们老爷去。 可咱们不是要去南边看台风吗？ 台风还有好几个月才来呢，不急。咱们先去给福利院的小朋友变点魔术，让他们开心开心。 给他们表演魔术？ 对啊，你想，我这变魔术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狠狠地鼓掌，然后特别崇拜我。 可是那哥哥，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李神坛理直气壮地说道。 切，精神病人都这样。 几名骑士就这么并肩坐在望春门街上，看着任小素和杨小锦的背影走远，许克感慨道： 哎，年轻真好啊，眼瞅着咱们都30多岁了。 秦生说道： 许克哥，我才18呀。 没说你。老李，我觉得你们接下来……老李。 许克扭头间赫然发现老李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也完全没有听他说什么，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长街上的石板。许克伸手在老李面前挥舞了一下，李英允这才回过神来。许克眼睛一花，就看到老李扑到地板上，从血污之中捡起了什么东西。黄小雨皱眉问道： 老李你干嘛呢？怎么跟发神经了似的？不会是刚才打架的时候被打傻了吧？我看你动作挺敏捷的，你要是不累就过来拉我一把。 可老李连理都没有理他，又开始直勾勾地盯着手里的东西。黄小雨急了： 老李你他妈干啥呢？ 李英允转身看向他们： 这个是任小素刚刚掉落的头发。 在此之前，老李和秦生不止一次去任小素的房间寻找头发，只因为他们曾经怀疑任小素就是他们要寻找的人。可是让老李失望的是，他们每次都无功而返。似乎平常人会有脱发的隐忧，在任小素这里完全不存在一样。其实就算是正常人生活都会偶尔掉一些头发，这都是正常现象，可任小素一点都不正常，就像是传说故事里神明达到了无漏境界似的。后来秦生跟着任小素去61号壁垒，也怀着这样一个目的，但也一无所获。现在杨小锦开枪击落了任小素一缕头发，老李终于可以拿着这些头发去提取 DNA 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清河集团这里始终都还保存着创始人的 DNA 序列资料，这才是清河最重要的东西。火种公司一直想要获取，但清河从未对外公布过。此时此刻，老李终于拿到了任小素的头发，可大家忽然忐忑起来，就像是一群等待考试成绩的学生。黄小雨等人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老李你可看清楚了，这是他的头发吗？ 老李笃定道： 我确定，刚才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走，回清河总部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张清溪在旁边悠悠地说道： 那如果他真是呢？这任小素的强悍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一副视权力如粪土的样子。我建议啊，各位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他真是，该如何与他相处？ 当天晚上，秦生去找到周莹雪。 我们这边已经重新给你们安排了住处，那里更加隐蔽，距离清河大学也更近一些。 现在周莹雪他们住的地方毕竟是人家清河骨干杨瑞林的家宅，之前是为了掩人耳目，现在事情过去之后，总不至于让杨瑞林继续在酒店住着，索性罗云贤直接将自己的别墅腾给了周莹雪。反正在他们的计划里，骑士马上就要离开洛城了。只是周莹雪看着秦生疑惑道： 怎么是你来了？我家老爷呢？ 秦生顿了一下： 这 他跟姚小锦一起走了呀，没人跟你说吗？ 然后秦胜就看到原本带着笑脸的周云雪忽然像是被雷劈了似的。 哎， 周云雪暴怒起来， 怎么就直接跑了？跑哪儿去了？都不说一声的吗？还记不记得自己有个丫鬟在这里啊？ 我…… 周云雪才不管那么多，继续发着脾气。 这怎么了？有了老婆就把丫鬟给忘了？是丫鬟不重要吗？啊，起码得说一声吧，这也太过分了吧！ 秦生落荒而逃。就在周云雪暴怒的时候，秦生忽然觉得面前这女人危险无比，吓得他汗毛都竖起来了，仿佛壁垒也要随之毁灭。他都不明白自己这感觉是从哪里来的。秦生当然不知道周莹雪现在还真有摧毁一座壁垒的能力。屋内的王宇池等人见周莹雪回屋，赶紧低头复习，生怕这位小姐姐迁怒他们。晚上吃饭的时候，王宇池他们一个个脸色都变了。周莹雪做菜的时候怕是把家里所有盐都倒进锅里了。三天之后，张清溪忽然代表骑士宣布脱离清河集团。这件事情是由希望传媒直接发布的，所以传播范围极广。此事之后，骑士组织只剩下许克一人还在清河集团，仿佛双方决裂了一样。此事之前，财团就看出骑士有分裂端倪，现在发生这一切，好像都在情理之中。不过财团还是比较谨慎，这种广而告之的事情不一定能信。紧接着由张清溪带领的骑士先与吴定远和文蒙等人会合，然后消失在了荒野上。一时间财团全都戒备起来，生怕骑士对他们展开报复。正像是财团最害怕的那样，骑士不仅对他们进行了报复，而且还报复得非常精准。三家财团一些隐蔽的秘密基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骑士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跟莽夫似的冲进去，而是直接用榴弹炮进行远程摧毁。虽然那些基地的地下防御工事还保存完好，但骑士也没有继续进行摧毁。清河集团掌控卫星这么多年，他们所看到的隐秘就太多了。财团在洛城里搞事情，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担忧，不希望自己头顶总是有一只眼睛。现在好了，洛城没搞定，计划中将骑士歼灭的事情也没做到，现在只能挨打。当然骑士也不是无休止的报复，让财团疼一下，知道他们骑士游离在荒野上，不敢再随意打洛城主意就好。若真是把财团逼急了，其实吃亏的还是洛城。就在这熙熙攘攘中，许志独自一人走在一条小路上，路旁的冬青树已经长得很高了，他悄然而来，只是听说了周莹雪的新住址，所以想过来看看。许志找周莹雪已经很久了，如今得知周莹雪在洛城，并且知道对方的住址，他没有道理不来。许志走到别墅的门口，默然打量着这间宅子，结果还没两分钟呢，别墅大门竟然打开了。他有些慌乱地看着周莹雪从里面走出来，手里还提着两袋垃圾。周莹雪一眼就认出了许志，只不过他皱起眉头来。 你来这干嘛？ 我就是来再次感谢一下你，毕竟你救过我。 得了吧，我知道你的那点小心思，回去吧，你比我家老爷差远了。 说完周莹雪把两袋垃圾递给了许志。 左转几十米就是垃圾桶，你去扔一下。 然后周莹雪就这么回屋了。许志呆立在门外半晌，手里拎着两袋垃圾的样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他苦笑起来，转身向清河大厦的方向走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本身大四年级就没有课程，而现在许克突然让他当了清河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瞬间就成了整个洛城的新贵， 学校里的传奇人物。要知道，整个洛城都是依托着清河集团而存在的。清河集团董事长助理权力已经非常大了。这种职位看起来没什么实权，但面子极大。只是许志并没有一步登天的兴奋感，他突然觉得在周莹雪面前自己现在的成就仍然不值一提，对方心里也只有那位老爷，哪怕那位老爷跟别人跑了。一路乘坐电梯上楼，他取了自己桌上的文件向许克汇报着。 重建工作已经开展，杨瑞林部长已经给出了工程的时间节点，具体的任务分解计划会在下午送来，我会继续跟催。 许克站在落地窗前一直听着，直到许志汇报完，他突然问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选你做董助这个职位吗？ 许志摇摇头， 不知道。猜猜看。 许志想了想说道， 是因为我在最后关头做对了选择？ 不是，选择并不重要，魄力才最重要。 许志有些不解，许克拍了拍他的肩膀往电梯处走去。 这个时代需要魄力和胆量，这两样你都有。走吧，跟我出去一趟，那定做的两座雕像应该已经加急做出来了。 所以许克看中许志，是因为许志自身的品格。车子一路驶向望春门长街，那里早就拥挤了数不清的人潮，像是在凑什么热闹。许志刚接手工作，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许克当先下车，人潮看到许克到来，便立马让出了一条道路。不管别人是否认可，起码洛城百姓都认为许克是好人，待大家不薄。此时，长街正中央有红布盖着雕塑，卫戍部队的人就守在边上，等待许克来接看。关于这两座雕塑的事情，早早就有人开始传了。消息先从雕刻匠那里传出来，说这两尊雕塑是在清河危机的时刻拯救洛城的两个人。这段时间，壁垒里的一些酒馆中，大家把洛城危机都给传得神乎其神了。要知道，望春门长街两旁是有居民的，大部分居民躲在家里，看都不敢朝外面看一眼，可这世上偏就有胆子大的人目睹了全过程，以至于许克独自应对并斩杀对方七八人，任小素孤身一人前来救援，不知何处狙击手统治战场这一类的事情，立马成了传奇中的传奇。许克走到雕塑面前，一把掀开了雕塑上的红布，只见那雕塑其中一位小姑娘戴着鸭舌帽，快要及肩的短发干净利落，肩上扛着的狙击枪看起来极为霸道。围观的人恍然，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统治战场的狙击手了吧。再看另一边就比较奇怪了，只见一个少年半边身体在钢铁装甲之外，一半覆盖着钢铁装甲，仿佛历经残酷战斗之后连装甲也破败了。这一幕有一种格外的悲壮感。只是两尊雕塑的共同点就在于杨小锦戴着鸭舌帽，而任小素戴着兜帽，他们的面容都像是藏在阴影里，根本看不清。有些人惋惜， 那个女孩一定很漂亮吧，为啥雕的时候又雕个帽子呀？ 旁边的围观人群里有一群学生当场就愣住了，别人看不到这两人的长相，可任小素的钢铁装甲还有杨小锦的鸭舌帽可真是太有特点了，以至于他们一眼就看出这可不就是他们的同学杨小锦吗？另外那个可不就是替郑航喊道的少年吗？现在郑航还哭着呢，江旭的课他算是一节都逃不成了，而且江旭上课提问专点郑航问。前段时间大家还在猜测，既然那个少年是超凡者，那么杨小锦会不会也非同寻常？这个猜测终于在今天得到了证实。一个学生叹息道， 在人家眼里我们确实是生活在温室里吧，据说他们当天杀掉的敌人已经过百，这样的人跟我们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许志望着任小素的雕塑，忽然觉得对方可能是自己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边界处，一伙流民正在神木河边上坐着，旁边是升起的篝火。这里位于王氏财团的北方边界，与草原接壤，不过到这里已经是人迹罕至了，王氏的部队连巡逻都很少来这里的。一群人围在篝火旁边取暖，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明显有很多补丁，也不常洗，怀里还揣着自制的土枪，一看就是常年混迹于荒野上的马匪。一名尖嘴猴腮的中年人说道： 大哥，你说他们会不会来啊？之前约定的日子可早就过了。 不知道。 一位彪悍的中年汉子搓着手： 谁知道草原上是什么情况呢？听说那边也挺乱的，有些小部落说被灭就被灭了。 那咱们还继续等吗？这都等两天了，要是他们带来的货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那咱们可就白跑一趟了。 王二狗，我说你小子能不能消停会儿？这两天净听你在这叨叨叨了，你要是不想等就自己滚回去。 一名汉子说完还往地上吐了口唾沫。马匪的首领不再说话，他之所以在这里等了两天时间，也不是因为他有诚信什么的，而是家里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他们生活在中原通往西北的道路上，可西北和中原的商路早就断绝不知道多少年了，当年风光的马匪现在还得天天自己种地，太掉价了。虽然听说商路要重开，可这不是还没开呢吗？之前他们遇到过几个商队本想打劫来着，可现在能来往西北和中原的商队都是大型商，人家的武器可比他们精良多了。而且他也是个聪明人，这开商路的人是谁啊？可是178要塞。这178要塞可跟财团不同，他们往后不再开眼去劫掠商队，178要塞那群沙皮很可能会不管不顾的出兵踏平他们。马匪首领心想，既然当马匪有风险，那自己能不能趁着这股风也做点生意？可是自己能做什么生意呢？手里又没货。所以前一段有一个牧民骑马从北方来，说要和他们做生意，这位叫做苏雷的马匪首领立马动心。那个牧民骑着极高大的马匹，说他们有很多草原上猎物的皮毛，还有牛羊肉可以交易，这些东西不管是西北还是中原都稀缺，尤其是皮草，那可是壁垒里贵人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了，跟野味一个道理。当下你要是能穿上一身荒野上弄来的漂亮皮草，那你就是晚宴上最耀眼的存在啊。当然苏雷这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没有亲眼见过，但宗室壁垒集镇上常有杂货铺老板收购皮草却是真的。不对，现在那些壁垒已经归178要塞了。神木河很险，而且现在因为天气寒冷的关系已经全都冻结成冰。游牧民族为何总是选择冬季南下呢？也有河流可以通行的一部分原因吧。就在马匪首领苏雷沉思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隐约的马蹄声。他抬头看去，赫然看到一队人马从结冰的河面上走来，为首的是一名少年。苏雷站了起来： 我是苏雷，你们迟到了。 坐在马背上的少年笑道： 好事总会来得迟一些，我们带来了皮毛，很多很多的皮毛，而且卖相非常好，我们要的东西你们带来了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按照他想来，北方游牧民族要交易的东西应该是盐巴或者武器之类的，可对方很奇怪，竟点名要茶叶、大白菜、香菜、葱姜蒜、胡椒、花椒等调味料。 当然也要了抗生素类的药品，以及一些铁器，但铁器要的也是锅碗瓢盆，而不是刀与剑。 我们的货物就放在几公里外的地方，得先确定你们的诚意，才能带你们去取。 苏雷身后的几十个人默默打量着少年，还有少年身后的上百个青壮汉子，这些人都骑着高头大马，紧紧跟随在少年身后。少年听了苏雷的话便笑道， 派个人过来验货吧。 苏雷对尖嘴猴腮的中年人使了个眼色，对方往后缩了缩，反倒是之前斥责过这个中年人的汉子主动迈步走向木敏。少年看着汉子赞许道， 胆子倒是挺大的，叫什么名字？ 苏雷忽然觉得这少年身上有种上位者的自信，汉子也不介意，闷声回答道， 崔强。 说着汉子已经走到了牧民当中，他吃惊地看到这些人马背上驮着的竟全都是一落落的皮毛。崔强伸手翻捡了一下，这些皮毛保存的完好程度就算是中原最好的猎人也做不到，没有枪眼，只有两个小小的孔洞宛如牙印，像是被狼咬死的一样。这样的皮毛若是贩卖到西北或者中原，可是要发大财的，最好是卖去中原，那里人更有钱一些。崔强检查了半个小时才终于结束，他回头对苏雷大喊， 没有问题。 苏雷深吸一口气对少年说道， 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放置货物的地方，蔬菜、铁器、药品，我们带的都有。 我看你们身边没有货物的时候，还想着你们打算空手套白狼呢。既然是诚心要与我们部落交易，那你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言语之间，苏雷发现对方那个少年似乎并不怕他们的土枪一样。可这群牧民明明一点热武器都没带啊，凭什么这么自信？要知道土枪再土那也是枪啊。苏雷一边带路一边疑惑道， 哎，你们为什么不买武器什么的，买这么多日用品干嘛？ 说的好像我要武器你就能给我弄来一样。 话语中不无嘲讽的意思，但苏雷还真的没办法反驳。要是他能弄来一点好的武器，自己也就不用带着土枪到处跑了。少年看了苏雷一眼笑道， 不用介意，我只是陈述了一些事实罢了。这次交易做完之后，你会慢慢变得富有，到时候我们再交易其他商品也不迟。 苏雷愣了一下，他发现这少年竟是想要未来长期合作。对方现在不买枪，是因为对方看得很明白，苏雷他们也弄不到。但现在弄不到，不代表以后也弄不到。少年骑在马上缓缓而行，苏雷在一旁跟着，足足走了五六里地，少年才看到苏雷他们堆在小山坳里的货物。只不过少年皱起眉头， 就这么点吗？ 他下马绕着货物走了一圈，这里面最多的就是蔬菜了，药品却少得可怜，铁器也看不见几个，倒是葱姜蒜等调料挺多的，总结起来就是没几样值钱的。苏雷在一旁解释道， 时间比较仓促，所以只能弄来这些东西了。你生活在草原上，没来过南边，所以可能不知道南边的物资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富有，搞这些东西也很费劲的。 少年似笑非笑地看着苏雷，他大概明白了。 我猜你可能是没钱去买我要的东西了吧。 苏雷顿时尴尬了， 怎么可能，我说的都是真的。 少年不再拆穿，而是直接说道， 行吧，咱们之间也没什么通行的货币，干脆就以物换物好了，你想怎么换？ 哎，其实你也看到了，南边的人也很穷，你这些皮毛给我，我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这年头，到底还是食物最值钱。 来的路上，苏雷就已经想好怎么还价了，无非就是欺负北方游牧民族不了解中原情况，让对方以为自己的皮毛不值钱，再抬高他们手里的茶叶、药品、铁器、蔬菜的价值，就能大赚特赚。少年没有反驳，而是继续饶有兴致地听着苏雷胡说八道。 我们中原又不冷，所以穿那么厚的毛皮没什么意义，但是铁器这玩意儿就稀罕了。哎，你知道一口铁锅值多少钱吗？ 900多。 苏雷突然顿住了，因为这少年竟然准确地说出了这口铁锅的价值。当然价值还不够准确，如今铁器虽然依旧稀缺，但178要塞接手宗室地盘后，很多原本掌控在宗室手里的生活物资都降价了，现在一口铁锅的价钱是800块钱，可就在一个月前，铁锅还卖900多呢。这一刻苏雷突然意识到，面前这少年很可能是了解南方的。苏雷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先不说这口铁锅，再说这药，呵呵，你也知道，只要人活着就得吃药，没谁不得个头疼脑热的，很多人发一次烧可能就烧死了，所以药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你猜这一片抗生素多少钱？ 200。 苏雷无奈了，一次可能是偶然，但两次绝对不是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价格？ 苏雷纳闷了，难道是南方出了叛徒跑到草原上去了？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 行了，你这里最贵的也就几十片抗生素和铁器了，看得出来这些东西也是你砸锅卖铁买来的吧。蔬菜就不值钱了，壁垒虽然管制粮食，但却从来不管制蔬菜，流民自己就可以在荒野上种。这些菜我猜也是你们自己种的吧。 苏雷感觉有些无力，但他还想再反抗一下。 这我那皮草的价格，我 为表诚意，这次带来的皮毛全是卖相最好的，这些东西在集镇上的杂货铺少说也是3-4千一整。 苏雷彻底没脾气了，他还想着自己能骗骗北方游牧民族呢，毕竟在南方人眼里，游牧民族好像都不太聪明的样子，特别好骗。而且大家不都说，人类历史上中原人总是能在做生意的时候把草原人骗得团团转吗？怎么到自己这里就不好使了呢？这时候再回想，这少年虽然穿着牧民的衣袍，可说话和行事作风都跟南方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苏雷以前没怎么见过草原人，所以也没什么分辨能力。苏雷看了一眼少年身后的马队，那里的皮毛自己恐怕只能换下来1/10了，说不定连1/10都不到。少年安慰道， 你也不用沮丧，我当然不会按照集镇上的价格跟你做生意，毕竟大家都有的赚才有将来，不是吗？ 苏雷打起精神来， 那你打算怎么折价呀？ 这样，我这些皮毛卖去壁垒，一张少说3-4千，但我给你按2000算，其中的利润就不用我说了吧。至于你的这些东西，我都按照集镇上的价格买了，我再赊给你50张皮毛作为你下次进货的本钱，这样不算让你白跑一趟了吧。下个月的今天你给我带足10万块钱的货物就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